同队的人还没怎么样呢，一边的陈果又是一脸要吐血的模样。看到那一队人对叶修的态度，他可是一直在盼着看好戏呢。比如叶修不让替当输出，于是 OT 的那个脆豆怎么拉也拉不住，这个能耐陈果相信叶修还是有的。结果看着这一路杀下来，陈果已经是越来越怀疑了。不说别的吧，这家伙操作的时候连键盘都不怎么用了，左手撑在桌上拖着下巴，就右手拿了个鼠标在那儿啪啪啪的点击着，耳机挂在脖子上像个功放一样发出声音。走位、攻击、用技能，难道这货准备用这样菜鸟一般的操作就打出 OT 吗？陈国本着对大神实力的信赖，怀着这种疑问继续耐心地看了下来，结果一路小怪都没有发生过 OT。 陈国想想，这个叫翠豆的 MT 水平倒也还是不错的，小怪这种东西灭起来终归还是比较快的，可能时间不足够建立起能抢到仇恨的输出，你要一上来就抢在 MT 前面开怪，那有些太菜太小白就会被队伍给清除出去的。于是陈果想想，觉得叶修可能是准备在 BOSS 的时候再大展神威，这好容易就盼到第一 BOSS 了，正准备迎接高潮，结果等来的却只是这么一句话：我在认真的划水。说出这话的时候，叶修都没舍得坐直了身，依旧是脑袋好像不被拖着就会掉下来的模样，一边鼠标啪啪啪的点着，一边漠不经心的说了一句：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队伍里的心路也有些不高兴了，虽然先前他确实有说你在队伍里划划水有什么不好，但也没想着人还真就认真划水。神之领域没有菜鸟，别说新路了，就说其他八位，就看眼下这输出列表，不看名字只看数据，就很明显能看出这个无敌醉俊郎在划水。第九位的输出竟然只是第八位的三分之一。虽然说叶修这无敌醉俊郎的装备不怎么样，但是同队牧师新路以外的其他八人，除翠豆以外，装备也都是神之领域的新手级别，他们的装备其实和无敌醉俊郎是一个层次的。虽然无敌醉俊郎的装备是 MT 配置，但打输出也不至于差到只有三分之一。休息中的众队员视角纷纷往这边转，那个翠豆听到这话更是好像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哼，怎么还闹上情绪了？你以为你划划水就能让我们局面吃紧了？真是有够自以为是的。我可告诉你了，你这样的态度，出了骑士装备你也没资格拿，就是捐献给工会仓库也比给你更有用。 翠豆， 新路这边又是喊了一声，显然觉得翠豆的话说得有点过分。 我相信他没有这种心思，这要想拖累全队的话，方法多的是，随便乱跑几步，多开点怪就是了。但是他可从来没有，我是指挥，都看得很清楚。他 新路说到这个他时，突然卡壳了一下。他本想说这个无敌醉俊郎对于指挥执行得很好，完全没有什么失误，但是就在话到了嘴边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无敌醉俊郎自己有指挥到过吗？在最开始自己倒是还因为称呼这人纠结了一番，最后把你作为这人的专属称谓，但是事实上他最终也没有叫过多次你，除了在那段小混乱的时候为了扳回场面开始指挥的初期略有点到，再之后对于这个人，新路发现自己再没有做过出任何的指示。没有做出任何指示则说明了这人并不需要指示，而新路忙于指挥纠正其他众人，这个问题他居然到了此时回想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但是他的这一个卡壳却是正好让翠豆有所误会，他立刻以为新路在回顾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无敌醉俊郎有什么不良的企图。不过说起来， 作为一个优秀的 MT， 如果真被人故意制造出什么乱子的话，他的感觉绝对应该是最敏锐的。说起来，他也没有这种发现。这么一想，崔兜随即开口就是说道， 那样做不是太明显了吗？真要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机会，你以为他不会吗？ 他不会。 心路没由来的就是很肯定地说了一句。这一番回顾让他觉得隐隐好像有什么发现。听到心路如此肯定的语气，翠豆也是怔了一怔。心路能把他请来帮着忙，显然两人关系也是挺不错。翠豆并不想和心路有什么争执，但是却又很是不忿这个从明到人都很嚣张的家伙，于是又道， 好吧，那不说了，但是你叫他不要再划水了，想要装备总得拿出相应的本事。 崔豆一副不屑的语气，明明就在一块区域，声音互相都听得到，还偏偏要心路转告一下，而且还把划水和本事两个词咬得很重，不无讥讽。 你认真点打，不要划水了。 心路也是很无奈地对叶修说着。翠豆这次话说的也在理，在工会的副本队里，装备一般都是队伍分配，报出需求装备的话都会有一番裁定，像叶修这样划水的表现显然直接就会被排除掉了。 好吧， 对方说了这么多，叶修却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两个字，倒是他的人终于不再是几乎要睡在键盘上的模样了。坐直了身子，脱下巴的左手也放回到了键盘上，右手也是调整了一下拿鼠标的姿势。陈国坐在一边，叶修这里的对话全是听了去的，正盼着叶修燃起来给这帮家伙打一个 OTOT 再 OT 出来，结果就听到这家伙只是不咸不淡的这么两个字儿，和上次的认真划水一样，让陈国觉得超级不给力。这一心生不满，陈国立刻说了出来， 不给力啊你。 嗯，叶修转头望向他， 这么鄙视你，你还能忍？你还认真去划水，要输出，要爆发，要以 OT 为目标啊。 陈国纯粹就是想看看这帮鄙视叶修的家伙最后看到这人居然能拿这个不怎么样的角色打出 OT 时的惊恐场面。 多无聊啊，换作是你，队伍里有机会让你随便划划水，难道你还去认真去打呀？ 当然认真打呀，不然怎么证明自己的实力？ 证明自己的实力？ 叶修嘟囔着，胡乱口袋里掏了一番，最后也不知哪里掏出来一张破纸扔给了陈国。 干什么？ 陈国以为叶修在拿垃圾丢的。 实力。 叶修示意陈果拿那张破纸，陈果拿起掀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荣耀职业联盟第三赛季最有价值选手叶秋。这张破纸赫然就是荣耀职业联盟最有价值的获奖证书，绝对是会被选手们完好的裱在相框里，然后和 MVP 奖杯一起摆在最显眼地方的，但现在就被叶修揉得跟个破纸似的，丢垃圾一样甩给陈果围观。 你怎么这么讨厌啊？ 陈果气呀，有心把这破纸再丢回到叶修头上，举起来了却又没舍得。不过他到底还是明白了叶修的意思，这张破纸已经足够证明叶修的实力，或许说是叶修的实力已经是人尽皆知到无需证明的地步，他是真没有在副本里用输出证明自己存在的心态，他倒是很乐于别人叫他划水，混吃混喝混经验混装备，只是现在人家不答应了，于是叶修也是一本正经起来，起码姿势上是的，但是指望他真的认真起来，陈果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叶修真要认真，这支队伍怕是承受不住，除非让他来当 MT。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就开怪了。 崔豆此时在队伍里问着， 听到众人应声后，迈步冲向了 BOSS。 但几乎是同时，一个身影也是闪到了他的身边。翠豆扭视角一看，正是那个恶心的名字，无敌醉俊朗。 你干什么？ 翠豆大怒，以为这家伙真是要在这个时候开始添乱了。而陈果也是一下子兴奋起来，叶修这是要抢当 MT 了吗？靠，让你们见识一下大神的厉害。这个叫什么翠豆的，一边凉快去吧，听你的名字当 MT 就不吉利啊。当 MT 的叫什么翠豆啊，等着被打爆吗？ 输出啊。 结果这边叶修却依然只是轻飘飘地说了句， 输出等 MT 先开怪，不懂吗？ 翠豆依然怒。不止翠豆，其他人都愤慨了，显然所有玩家都知道这是大忌，尤其是在面对 BOSS 战的时候，都应该给 MT 一点时间建立稳定的仇恨，然后输出们再出手。 嗯，我有抢在你前面吗？ 叶修很是纳闷地说着。翠豆视角这才转回一看，就见古龙深渊的一号 BOSS 守护者凯威正双手举起手中巨斧，大步朝着他奔了过来。仇恨依然是在翠豆身上没有变，但是这不过是因为翠豆先一步进了守护者凯威的仇恨范围，如果现在这个无敌醉俊朗随便攻击一下，仇恨立刻会转。想到这一点，翠豆连忙迎了上去出手。结果几乎是同时，无敌巨狼也一样迎上，朝着守护者凯威发动了攻击。 替他出队！ 翠豆已经朝队长心路喊了出来。心路显然也是对无敌巨狼的举动有了深深的怀疑，已经是点出了队伍面板。结果就听到这家伙有些无奈地说了一句， 喊什么呀，仇恨不是在你身上的吗？